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说话，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很多歌手呢，在注册微博之后，在进行这个实名认证呢后呢，都会在简介一栏写上这个歌手的身份，还有的呢会在简介里写上自己的代表作啊，一大堆是吧？但是呢，有一个人挺例外的。他的简介上呢，只有法国画家马蒂斯的一句话，什么呢？真正的艺术不是一场秀，而是一场修行。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新加坡国宝级歌手，今年呢正好出道25年的陈洁仪。从事音乐行业25年，并且呢依然活跃在舞台上的歌手真心不多，陈洁仪呢绝对算是其中一个。那么就在今年的10月份，他还推出了全新专辑 A Time for Everything， 所有时刻。那么在陈洁仪看来呢，现在的自己就像专辑中的主打歌一样，正处在最好的年纪，也是最好的自己。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陈洁仪的故事。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和很多音乐人一样，陈洁仪呢也是从小喜欢音乐。中学毕业后呢，考进了新加坡的一所艺术院校。不过呢，学的不是音乐，是戏剧表演。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呢，相比音乐，陈洁仪呢更喜欢表演多一些。不过呢，陈洁仪也算是雨露均沾啊，在选择这个校园活动的时候呢，不管是音乐类还是表演类，都会参加。当时呢，新加坡非常流行举办这样的校园词曲创作比赛。当时呢，陈洁仪也参加过一次。没想到呢，比赛结束后不久，就有人呢赏识他的才华，希望他呢来录制广告歌曲。陈洁仪想啊，反正学校马上就要放假了，是吧？自己也没啥事儿可干，那不如就接下来这活儿吧，既能打发时间，还能赚一些报酬。不过呢，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一次录制活动成为了他正式踏入歌坛的第一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的是陈洁仪的新歌《最好的年纪》。 并肩到这里，不再相依，热恋总带醉意，然后慢慢清醒，盛放的感情只剩荒野凋零。回忆 许多惋惜，没有歇斯底里，不是没情绪，是比较快平息。 最好的年纪来自陈洁仪。其实呢，早在词曲创作比赛的时候呢，就已经有音乐人注意到他了。那个年代呢，新加坡每一年都会举办类似的比赛，规模还都不小。一方面呢，是让喜爱音乐的年轻人呢展示自己，还有一方面呢，也是为音乐公司提供方便，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挖掘新人。所以说呢，这一类比赛的评委之中呢，经常会混入各家音乐公司的制作人。当时呢，陈洁仪的才华打动了几位制作人，但是呢，他们不知道陈洁仪的唱功如何。毕竟呢，这是一个词曲创作比赛，主要展示的不是嗓音歌喉。那么邀请陈洁仪录制广告歌呢，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测试她的唱功。继续来听歌，来自陈洁仪翻唱的歌曲叫做《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那么这首歌也收在了陈洁仪的新专辑之中。 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在这里等待，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 走开。谁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 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来自陈洁仪的翻唱。1993年对于陈洁仪来说呢，意义非凡。这一年的英国皇室到新加坡进行访问，陈洁仪呢作为学生代表为他们献唱了歌曲。那么这一次经历之后呢，陈洁仪的名气在新加坡国内大涨，很多唱片公司呢都有意跟他签约。后来呢，他选中了海蝶音乐。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产生了一些小小的风波的。那个时候呢，陈洁仪对于音乐的喜爱已经大过表演了。那么接到唱片公司邀约之后呢，他的想法是放弃学业。但是呢，自己的家庭是那种非常保守的家庭，不支持他的决定。那么陈洁仪呢也很有性格，我就认定了，然后呢就开始跟家里冷战，整整3天时间在家里一句话没说。最后呢，他的妈妈受不了了，选择了妥协。于是就这样，陈洁仪就顺利出道了。继续来听歌，来自陈洁仪的《心动》。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好的，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咱们来说陈洁仪，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CC 说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之前我是没有听说过他的，直到那一年看了歌手，他的声音太好听了，高质量的作品也非常多，声音吐字都有特点，让人听着就舒服。我觉得陈洁仪就是那种一个我只想自己偷偷喜欢，不愿意跟其他人分享的歌手。嗯，这个说法很赞啊。小聂同学说了，陈洁仪是我最近一段时间非常喜欢的歌手，是手机 APP 让我知道他的。那几天呢，往手机里存了好多歌，后来呢，这个软件自动推荐了一些相似的歌曲，其中就有陈洁仪。后来呢，我把他的作品放在了常听的歌单，每天推送就越来越多他的歌了，感觉他的声音很温柔也很真诚。推荐一部他的影片叫《恋人絮语》，是和陈伟霆一起演的，很不错哟。那么其实呢，陈洁仪在成为歌手之后呢，和母亲的关系反倒是越来越好。因为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就是为了要出道跟妈妈冷战，是吧？因为在那之前呢，陈洁仪是确实很叛逆，跟家人冷战啊。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因为他这个反抗母亲的这样的不同于自己，故意的。那么甚至最开始进入歌坛之时呢，把歌唱好也成了他和家人赌气的一部分。家人看不上歌手这个职业吗？是不是？那你要看不上，那我必须要唱得最好，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我可以的啊！歌手呢也是可以受人尊重的。后来呢，他出道大概2年的时间，母亲对他的态度真的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观，开始以他为傲了。那么后来呢，他也问过原因，妈妈就说，自从他当了歌手，真的是越来越乖了，不仅事业上风生水起，而且性格上叛逆的一面呢，也是渐渐消失。一起来分享陈洁仪的歌《入戏太深》。 如此如戏太深，当夜之间 原本的自己，全陷入你要的角色里。 入戏太深，来自陈洁仪。作为歌手来说呢，陈洁仪绝对算是幸运的。当年呢，她还没有正式到内地发展的打算，就已经在内地走红了。只因为她跟郭峰合唱了一首《心会跟爱一起走》。那个时候呢，郭峰在新加坡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呢，在海蝶唱片推出了专辑《清醒》。那么陈洁仪呢，则是海蝶唱片刚刚签下不久的新人，是准备力捧的。于是呢，就把和郭峰合作的机会给了他。后来呢，陈洁仪在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不要伤了和气》当中也收录了这首歌曲。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首陈洁仪和郭峰共同带来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美潮 Michael， 你好，五四九八号报人为您服务。 哎喂， 哎喂，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啊，我那个车哈出事了，磕在那个路边那个倒鸭上了。 不好意思，倒鸭子。 啊，对对对，就是马路边那个倒鸭。 好，那请问倒鸭子是一个什么物体呢？它是圆的还是长的呢？ 哎呀，我叫你客了，倒鸭是个什么物体？就是路边那个倒鸭嘛。 好的，先生，好的，先生，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 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唱歌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逐渐转晴，能见度将逐渐好转，大部分时间比较适宜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咱们来说陈洁仪，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何必问说推荐一首很小众的叫做早去早回，歌词和演唱真的都是非常精品的说。然后北京户口的北漂说陈洁仪有新加坡国宝级的歌手的美誉度，甚至呢韩红老师在歌手都称赞她是一个诗人艺术家。陈洁仪的台风和歌唱方式都非常的有自己的特色。那么确实如此，不然的话就没有得到这样高的评价了哈。而且呢她不仅仅是在国内是吧，在国际也得到了这样的认可。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听众提到哈，说他是新加坡国宝级歌手，因为不管是唱功能力还是表演能力，他在新加坡呢都算是最好的。别看他呢最早在表演和音乐两条路之间最后选了音乐，但是呢成为歌手之后不仅还演过戏，而且还演过不少的舞台剧。大部分人对于他在舞台剧方面的影响呢只是停留在雪狼湖，但其实呢这只是他演过的众多音乐剧之中的一部。那么以前呢在新加坡演的我们就不说了哈，那么来中国发展之后呢和陈奕迅合作出演了漫步人生路，而且还参与改编了李宗盛歌曲的音乐剧爱情有什么道理等等是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音乐剧雪狼湖当中由陈洁仪和张学友共同演唱的广东话歌曲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 我知道和你的相识早已是缺憾，世上天天人但又绝不可能，我要爱哪怕是要牺牲暗，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原来海角天 际亦会变，原来花半生去等你亦莫变，祈求可以共你活一天，完全去把你所有都发现，祈求终有天你定看见，原来给你真爱的我是无悔，是每一天。 消失这个故事，就让大海失意，陆地伤心飘移，放弃每日再开始。如果世界会尚有真心真意故事，就在我目光内滴下泪的当儿，告诉你已看到一次。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原来海角天际亦会变，原来生过死过深爱亦无变。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完全去把你所有都发现。原来只要相信便看见，原来给你真爱的我是无悔，是每一天。 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是来自陈洁仪和张学友的共同演绎。很多音乐人呢，在取得成功之后都会趁热打铁乘胜追击，但是呢，陈洁仪却在抽演雪狼湖夺得金曲奖之后暂别歌坛。他的想法呢很简单，就是回归生活。他说，那个时候我没做过别的工作，有一种感觉，就是虽然在事业上很有信心，但是我觉得在生活的时候很没有自信。在生活中经纪人不在我身边，那我就是一个废人。所以说呢，陈洁仪就回归了普通的生活。那段时间呢，他完成了大学的学业，考取了法语证书，后来呢还去公关公司做了一名白领。隐退的五年时间里，他几乎是把一直以来想要做但是呢没有机会做的事情全部都一一实现了。这个决定真的是很潇洒，也很棒，也很让人佩服。继续来听歌，来自陈洁仪的《喜欢你》。 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 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沿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过的心，轻触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它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 喜欢你来自陈洁仪。其实呢，陈洁仪刚才我们提到的做公关工作这段经历呢很有意思，那么这段生活呢也是很少有节目会提到的哈。那么当时呢，陈洁仪在找工作的时候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啥呢，找一个自己看上去做不了的工作，然后呢逼自己坚持做下去。当时呢正好他身边有一个朋友是公关公司的老板，然后呢他就主动提出，哎，要不我去你公司干活吧。当时他的朋友一听就吓坏了，开玩笑就说，我可请不起一个歌手当普通员工。但是呢，陈洁仪呢也很干脆，他就说，你这样，我先给你免费工作一段时间，你要是觉得我不错，再正式聘我当员工吧。其实呢，那个朋友是真心不太想答应的，但是呢，陈洁仪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他又无法拒绝，是不是？好吧，一起来分享陈洁仪翻唱的歌曲，很经典也很好听，你把我灌醉。你把我灌醉，来自陈洁仪的翻唱。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呢，陈洁仪也闹了不少笑话，因为这家公关公司呢主要是为演艺界服务的嘛，所以说呢很多客户都是他以前认识的同行。那刚开始入职的时候呢，看到熟人，人家还以为，哦，你是在拍戏或者说是体验生活是吧。 直到时间久了，大家才反应过来，哇，你是真的在上班，不是在拍戏啊。当时呢，还有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就说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呢，陈洁仪开车来到单位，在路上堵车堵了好久。到了公司之后呢，他就跟同事们说，哇，街上好像发生什么意外了，到处都是人，车都走不动了。结果呢，全办公室在嘲笑他，说每天早上八九点是上班的高峰，没有意外，每一天都是这样好吗？到处都是人，没有人才是意外。后来呢，陈洁仪就经常拿这件事情来自嘲，就觉得自己真的是没见过世面。那么这样的生活呢，持续了一年多，白领生活体验的也差不多了，是吧？然后呢，他就向公司提交了辞职申请，打算重回歌坛。很有意思的是，当初让他不要来的那个朋友，现在呢又舍不得他走了。不过呢，陈洁仪这一次的态度也很坚决，表示自己一定会回到歌坛的。后来呢，朋友也就不会强留嘛。继续来听歌，来自陈洁仪的《心痛》。 总是这样说我，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带我见你的朋友，有很得意地埋怨我沉默。你最吻我的行踪，你在乎我举动，哄得我泪眼迷蒙。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望着你突然一阵心痛，一次又一次人的感情放纵，你的脆弱走不开，你的依赖，所以我存在。想着你还是想到心痛，期待我做的将来你都会懂。有一天，人如果有一天，但愿我还在你记忆。 心痛来自陈洁仪。那么重新回归歌坛之后的陈洁仪呢，节奏一直是不紧不慢，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并且呢不追求名利。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他参加了我是歌手第三季的录制，在那档节目当中呢，他表现出来的状态呢也是那样，不期待什么成绩，只期待能够呈现出来最好的自己就好了。包括后来呢，他签约了内地的唱片公司，没有选择让公司去包装自己，而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音乐。他说自己是一个唱故事的人，很多歌曲呢都能当作故事来唱出来。包括他后来为电影《大圣归来》演唱主题曲《从前的我》，还有《嫌疑人 X 的现身》的主题曲《清白》，是吧？那么这几年呢，找他唱主题曲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但是他呢，只有两个要求：第一，电影本身故事要好；第二，歌曲的质量要好。好吧，今天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来自陈洁仪的歌《从前的我》。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捉妖记》的